也请知道了咱那好哥哥啊，到那里读书倒也呀如主公呀的闺房去， 小堂官走上前贺爷招呼， 先扫除， 不错，是我做的。 原来

是官路西藏来西宫啊， 是在那

再请听《秦香莲》当中的《闯宫》。 怎得正你夜晚相生，正与不正你早会不同，也免得爹娘向你生日提供，咱夫妻洒泪分别你分清。 是在爱